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大家继续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在本期节目中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啊科技领域的一些新闻大事件，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二位嘉宾，新闻观察员袁硕，欢迎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袁硕。 还有科普作家李维扬，欢迎。 大家好，科普作家李维扬又来了。 接下来我们直奔主题啊，第一件事儿了不得了啊，说一说脑机接口很有可能啊在明年就会用于人类。哎，这个现在在科技界有一个被称为硅谷钢铁侠的人叫啥来着，小袁？ 那就是特斯拉的 CEO， 他叫埃隆·马斯克。 对，他除了特斯拉是他的产业之外，还有一个造火箭的公司叫 SpaceX， 就是那个火箭老爆炸的那个是吧？ 我觉得现在还行吧，你好久没爆炸了 是吧？好久没爆炸，有多少天了？ 这不重要。还有就是有一个什么造地下轨道的，叫做那个 Hyperloop， 那个也是他的公司。 Hyperloop。 还有我们接下来要提到的这个事儿啊，那个有个脑机接口，这个叫做 Neuralink， 这也是他的公司。 这产业够大的呀，这个。 对，还有好多我还没说呢。他呢就在不久之前公开表示说，我那个造脑机接口的公司啊，明年啊我造的那个脑机接口就可以用于人类了，你们信不信啊？信不信？不信你们等着吧。这样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新闻。 你们等着吧。 特斯拉 CEO 埃隆·马斯克日前公开表示，希望明年能在人类身上使用脑机接口技术公司 Neuralink 的微芯片装置，目前正在等待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的批准。由马斯克2016年联合创立的 Neuralink 公司正在开发一种微芯片，该芯片可植入人类大脑记录并刺激大脑活动，将被用于医学领域。马斯克声称，该芯片将用于治疗脊髓损伤、帕金森氏症等脑部疾病和神经系统疾病。他多次重申 Neuralink 的大脑芯片是为瘫痪患者量身定做的，同时他也允许人类扩展他们的能力。不过媒体指出， Neuralink 的大脑芯片也同样面临众多质疑，有批评人士表达了他们对该芯片易受黑客或网络罪犯攻击的担忧。 哎，这个我们刚才听完了，说明年啊这个芯片很有可能会用于人类，主要呢是用来治疗脊髓损伤、帕金森氏等脑部疾病和神经系统的疾病。而且呢他认为这个芯片是为瘫痪患者量身定做的，也允许人类扩展他们的能力。我是在想，他这个选了这个领域呢，其实是不是也耍了一个心机，比如说他给瘫痪患者来量身定做这个脑机芯片，要是芯片没起作用呢，他就会说，可能是这个瘫痪的人他的疾病比较重，我的芯片呢目前为止还治不了这么重的病。但是如果但凡有一个人好了，他就会宣称说，你看我这个芯片多厉害，瘫痪的人都能让他站起来。 对，其实我觉得吧，就是只是我觉得啊，如果是一个瘫痪的人，至少哪怕他有一丝的希望，至少还是能够让他有生存下去的这种意愿的。因为有好多身患绝症的人，就是我见过的，可能有我的朋友或者其他的我的粉丝，或者是我不管是什么方面认识的，就是好多人啊，他觉得你看比如瘫痪的，我就整天躺在床上，我需要别人来照顾我，未来的生活没有一点儿的这种怎么说呢高水平的生活。那么比如说像这个啊钢铁侠，如果他瘫痪了，可能他有好多的产业，我有好多人服侍的，但是如果我们是一个一般人呢，我就会失去了收入来源，那么这个时候我可能后半生就会变得很凄惨。 我跟你说，别说什么钢铁侠了，我就跟你再说一个另外有名的人，他瘫痪了以后那个日子过得也不咋地，那个人叫舒马赫，听过这人吗？ 哦，我知道舒马赫。因为就算你有钱，但是你动不了，比如说我现在我可以把手抬起来，我可以帮弹你脑杯儿。 为啥呀？ 这个 我得罪你了， 我可以动啊，但是 我就是如果瘫痪了以后，我连手抬起来的这个能力都没有。因为我有过这种感受，就是有一次生病了，特别严重的那个感冒，然后发烧，你想我一个成年人发烧到42度，然后当时我连动都动不了，就是我有意识，我意识特别清醒，我觉得我是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手为什么动不了，就是那种感觉太难受。就是 所以你觉得这个脑机接口应用于瘫痪在床的人还是一个挺好的情景？ 对，至少啊你给这些人有一种希望，他觉得如果说比如说我需要锻炼一下，然后怎么怎么样，我能够适合这个东西。如果有这个东西真的成功了，能让哪怕是一部分人，哪怕真的是一部分人他能够恢复，他能够站起来，那么至少给其他的人也是一种鼓舞，让他们有生存下去的希望。 不管他这个将来的疗效呀，包括他将来的这个功效能有多大，我觉得能给这些瘫痪的患者带来希望，这个我觉得我们都是应该加之期盼的。 但是呢，站在科学的角度呢，我得泼点冷水了。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现在啊，整个人类的脑科学对于大脑的了解还是知之有限。举个例子啊，我们对于大脑的了解像什么呢？就像是现在外面有一个人，他呢在听我们说话。 哎呀妈，好恐怖！ 而我们三个人呢，坐在录音间里，我们大概能够传出一些声音让他听得见，他也知道里面有人在说话，但是我们说的是什么，以及谁在说，其实他都不是完全清楚。我们现在人类对于大脑的了解，就是一个站在门外面正在听我们说话的那个人了解门里的状况是一样的。所以在这个基础上，这个 Neuralink 的这个芯片是不是真的可以起到马斯克宣称的这个效果，我个人呢不是特别的乐观，但是我觉得至少他在这方面还是表现出了很大的勇气，能够去探索，让大家呢来去正视这个问题，不论说是探索成功了还是探索失败了，总得有人向前走啊！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重要的。 是的 ，至少你敢想，你才会敢做。如果说你连想都想不到的事儿，那么怎么有可能成功呢？对吧？ 好，接下来我们说一说下一件事儿啊。哎，想当宇航员吗？ 当啊，肯定得当啊。 我们说过好几次哈。 对。 接下来我们来提美国航空航天局 NASA 最近选出了10名预备宇航员。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近日向公众介绍新选出的10名预备宇航员，经过2年培训，他们中的合格者将前往国际空间站或参与登月项目等深空探索项目。美国航天局发表声明说，这是时隔4年招募的新一批预备宇航员，包括6名男性、4名女性，年龄在32岁至45岁之间。他们半数是军队飞行员，其他人包括1名医学物理学家、1名钻探专家、1名海上机器人专家、1名从美国航天局转行的航空医生，以及1名曾在一些世界级和国家级自行车比赛中创造佳绩的生物学家。声明说，自2022年1月开始，这10人将在休斯敦约翰逊航天中心开始为期2年的培训。培训内容主要分为5个方面：操作并维护国际空间站系统、太空行走训练、掌握复杂的机器人技术、安全操作 T38 教练机，以及掌握俄语。 来，我们看看新闻啊，这个10名预备宇航员，年龄32岁到45岁。咱俩年龄应该还行， 我 小袁还不到， 对， 我不在这个年龄范围内， 行不行我就不知道。 我没有问题，除了年龄之外，你看人家的这个专业背景，一名物理学家，一名钻探专家，一名海上机器人专家，一名从美国航天局转行的航空医生，总而言之，人家都是这个理工科的背景，都是各种专家。 还有一个一名就是国家级自行车比赛中创造佳绩的生物学家，你知道吗？ 这就是不想当厨子的什么播音员，不是好那个 裁 缝。 对，你 就是这个信息量有点太大。 看来这个自行车是非常重要的，我也得赶紧骑自行车。 那他到底是一个运动员还是一个生物学家？ 生物学家， 他是一个能人， 他都可以。 他对人的要求，你又得体育好，又得自行车骑得好，你还得是专家，你行吗，李维扬？ 我虽然现在自行车不行，因为我们家那自行车都那灰都1尺多厚了，我赶紧给它扫出来，然后我上马路上骑自行车去。 不用那么多共享单车，可以先骑起来吗？ 那共享单车不好骑。 再说，即使你把自行车骑好了，能成专家吗？能成为宇航员？ 我现在就是专家呀，对不对？我就是我们的节目专家，我是一个爱好动物的人啊，对吧？ 但是你上天还是不行。 没关系，那个我还是一个厨子呢，对吧？他们吃那个航空的那个料理包肯定不好吃，我上去给他们做饭去呀。 哎，问问小袁，当你看到这个新闻之前，你对于宇航员有什么样的挑选标准，是怎么想的？ 我对宇航员还是一种刻板印象，首先是身体好， 那必须的， 对他的身体呢得经得住国家的这个层层筛查，包括他的各方面啊，视力，包括硬件呀、胖瘦啊，什么体型啊，对， 这个是选宇航员还是选 男朋友？因为对脑海里总是出现了那些帅哥的模板和飒、就特别飒的小姐姐的这种。对，比如王亚平啊这种小姐姐 啊、 对，我觉得首先就是看起来有宇航员的气质，还有就是说我觉得还主这个还开玩笑，就还是说要看内涵，因为宇航员他还是要有过硬的这种专业素养、以及常年累月的这种心理素质的建设吧。像我这种就属于心理素质极弱的人，我不太能适应这种高压的氛围，以及这种特别艰苦卓绝的这种宇航活动。 我跟你说说宇航员怎么训练啊，先别说选什么人，光是这训练你能不能受得了？有一项训练 肯定不能， 有一项训练我觉得大多数人都不行，就是把一个人啊给他关在一个一点声音都听不见的房间里，给他一开始关15分钟，接下来再关半个小时，然后最后关到2个小时，不给你手机，你跟外界没有任何联系，甚至房间里面都是黑的。你想一想，这个状况多可怕！先不要说那些什么跑步啊、游泳啊，那些大部分人大家练一练应该也还行。离心机这个东西呢，你从小练到，这个从小数值练到大数值呢也有可能，但是这种和自己独处的能力，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都练不了。李维扬，你现在不说话了，你是在跟你独处吗？ 不是，我在想，就 在想象2个小时把他关起来， 他该怎么办？我在想，就是咱们门外边的那个人。 嗯， 他是不是就很适合这个实验呢？ 门外面现在有人吗？ 你不是刚才说门外边有一个人吗？ 啊，你说那个研究大脑的 那个人？对对对对，就那个人 啊，他研究大脑去吧。这个宇航员的事儿跟他没关 系。我觉得应该行吧。你想，实在等不了，我躺那儿睡一觉呗。 那不行，人家监控你呢。 他监控他， 那就是一种训练，你不能睡过去。 我觉得是这样啊，这个东西可以这么来看。比如说这段时间，或者是我情绪不好，我很抑郁，或者是我面临着找工作、升学压力，本来我也需要一个非常安静的空间来想想我的前途。那倒不如这个时候，你把我关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我正好可以规划一下我的未来。然后等走出来了以后呢，那可能迎接我的就是我，就是我的思绪啊，都已经想好，都已经理清楚了。那我正好用这2个小时。来静静的规划一下自己的未来，那未尝不可。 对，你看小袁就比玉龙适合当宇航员。 你看我跟你们俩说啊，包括听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大家呢讲的觉得说我自己跟自己独处一会儿问题不大吧，这有什么难的？ 是啊。 听完我们的节目，包括你们二位，你们回去自己在一个小黑屋里没有任何声音，或者把自己关在洗手间里黑灯半个小时，你看你能坚持得住不？这个考验特别的痛苦，真的是这样。我们现在人啊，大部分人已经丧失了自己和自己独处的能力。你回去试试，试试之后，下个星期的节目我们再和大家汇报一下，看看这个挑战成功了没有。 没问题，我现在回到家以后，我就上厕所里试试。 没问题，我 不能在 家里，我在卧室自己关着灯试一试。 那我钻床底下。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下一个话题，说一说尼加拉瓜的士兵为太平洋丽龟产卵放哨。太平洋丽龟是一种什么样的海龟？包括产卵放哨，为什么产卵还要放哨呢？我们先和大家听一下这则新闻。 尼加拉瓜海岸数以千计太平洋丽龟最近开始产卵，尼加拉瓜士兵为他们放哨，防止捕食者和民众破坏丽龟的巢穴。据报道，尼加拉瓜环保部门与军队合作推出海龟保护计划，旨在阻止海龟产卵地附近居民破坏海龟巢穴。尼加拉瓜还在太平洋沿岸的拉弗洛尔和查科森特这两处热门旅游目的地设立野生动物保护区。环保人士说，拉弗洛尔属热带气候，海水温暖，非常适合丽龟筑巢产卵。丽龟每年7月至次年1月间会千里迢迢游到这里产卵。太平洋丽龟是一种濒危海龟，外形像一颗大橄榄。成年丽龟长约0.5米，重约38公斤，每年产卵一次，24小时内能产约90枚卵，孵化期40到70天。不过，尼加拉瓜自然资源和环境部估计，每100只孵化成功的丽龟中，约90只能进入大海，最终只有3只能活到发育成熟。 回来，我们以下就把时间交给李维扬，请李维扬给我们解读一下太平洋丽龟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龟，为什么还要给它放哨呢？它产卵的时候放哨不怕惊扰到它吗？ 尼加拉瓜是什么样的瓜呀？ 尼加拉瓜，尼加拉瓜是个国呀。 这个一说瓜呀，我就想到吃瓜，我是一个特别爱吃瓜的人。那咱就说这个吃这个利龟的瓜吧。太平洋利龟啊，就是一种海龟。那么咱们知道啊，这个海龟是什么？就是海里边的龟，海里边的王八。 嘿， 它这个海龟和这个生活在陆地上的，比如说水龟啊，还有其他一些龟，有很大的区别。就是 问问小袁，知道区别在哪吗？ 不知道，只知道是龟。 对，龟啊，它是生活在海里的，你知道吗？ 我只知道这是一个濒临灭绝的海龟。 就是海龟有一个特，就是它的这个怎么说呢，算是特点吧。它的这个前肢啊是鳍状的，而咱们一般的这个水龟也好，陆龟也好，它的前肢是这个是脚， 有爪子， 对，它可以爬行， 它是那种浮地的。 对，海龟几乎就是。几乎一辈子都不上岸，它就已经非常适应了在海洋中的生活。而且它游起泳来，咱们看那个鱼游泳是用尾巴拍水，鲸鱼是打水，然后海龟拍呢，就是用那两个翅膀，哎，跟海里飞一样的。那它的游泳就跟拿翅膀飞特别特别的像，而且游得特别特别快。那么太平洋利龟啊，就是海龟中的一种。那比如说咱们最常见的是绿海龟，也叫西龟，对吧？然后为什么叫绿海龟？我记得以前咱们节目就说过，是不是说那个海龟身上绿，是它的脂肪绿。而绿海龟啊，就已经是非常濒危的海龟了。但是太平洋利龟比它还要濒危。 它的脂肪是什么颜色？ 它的脂肪是绿色的吗？ 什么叫绿 色？绿 色 是什么？糖炒栗子的栗吗？ 对对对，有可能吧。当然，这个是和大家 这是你自己瞎说啊。 这太平洋栗龟怎么说呢？形容不太出来，因为 你是要形容它的外形啊？ 对， 形容 大家可以去那个搜索网站上去搜索一下太平洋栗龟，就可以找到它的样子。而太平洋栗龟首先它个头不是特别大，然后呢，由于这个就是最近几十年吧，我们对于这个首先是海洋环境的污染，因为很多海龟它爱吃水母， 对， 这个问题就非常严重，海洋里边就会有这个塑料袋，它塑料袋飘在水里的时候，就跟那个水游起来的水母特别特别的像，好多这个海龟它一看，哎呦，那一大水母，没见过这么大的水母啊，上去哐一口，结果哦。这水母味儿有点怪啊，它怎么没味儿啊？ 这水母怎么拉嗓子呀？ 而且海龟有一点，它的喉部有好多这个针状的结构，这种结构呢，一旦咬住了猎物，它吐不出来，然后就一直下去了， 就只能把那塑料袋咽下去。 运气好的话，这个塑料袋会从这 会排泄出来， 对，排泄出来。但是运气不好的话，就把肠子给梗阻了。那么它再吃东西，然后就一直堆积在这个肚子里，然后。 后来就死掉了。 对，这是好多好多海龟，就是死的海龟发现以后，经过一解剖发现肚子里边有这种塑料制品。另外呢，就是一些比如像石油污染啊，还有其他这种直接污染，包括对于我们对于海洋污染，由于以后这个它的食物会减少，那么就造成了大量的海龟这个从海洋里边消失。还有呢，就是它的这个产卵地。那么刚才我说了，海龟啊，它基本上一生都在海里边生活。那么只有在产卵的时候，它会回到沙滩上，而这个沙滩往往就是它出生的那个沙滩。 所以呢，就是海龟它的这个循环，它自己终其一生的循环，包括下一代的这个接替，都是在同一片沙滩上完成的。 对。只要可能的话，它就是在同一片沙滩。 哦、 那么，它回到了这个沙滩以后，其实也是冒着非常大的风险。那么，它在上面就是首先好多海龟，它是在夜里边上岸，就是因为夜里边，那么陆地上的生物就好多都 睡觉了， 那么敌害就比较少。它会挖一个坑，然后把这个海龟蛋给铲到这个坑里。这个海龟蛋、特别有意思，它不是长的，不是椭圆的，它是圆的，跟乒乓球似的。而且啊，它不像咱们鸡蛋似的有一个硬壳，它那壳是就是格制的壳，比较软，所以呢，它产卵的时候，那个蛋掉下来的时候就不会摔碎了。 哦， 啊、然后呢，它产好多蛋以后，就会用这个自己的后肢把这个洞给埋上。埋上以后，这个里边的小海龟就在经过一段时间孵化以后，然后呢再回到海洋里边。 但是据我了解吧，它这种海龟虽然它产卵非常多，但是它每100只孵化成功的栗龟中，它差不多有90只能成功的进入这个大海。但是这90只进入大海以后呢，最终存活率是非常少的。90个呢，大概也就3个左右，就是能活到将来长大，然后发育成熟。这也是它濒临灭绝的一种原因吧。 那87只去哪儿了？ 87只被各种比如鱼吃了，被海鸟吃了，被螃蟹吃了，然后 螃蟹还能吃海龟呢？ 当然了，我看过一个纪录片，就是那个在沙滩上那个沙蟹、 有一种螃蟹跑得飞快，比咱们人都跑得快。然后呢，他就在那儿等着小海龟出来。小海龟刚一露头，过去拿钳子，叭就把小海龟夹到自己的洞里了。然后他就给它吃掉。因为刚出生的小海龟是非常非常弱的。那么，就算是这孵化的小海龟，它回到海里以后呢，可能稍微安全一点，他们会找这种，比如说漂浮的海藻群啊，然后在这里边找作为掩护，然后找食物。 那他们会找同类寻求这种庇护吗？ 嗯，目前来讲，他们由于这个就是出生的小海龟数量是很多的，而且他们在海上这种就是有遮蔽物的环境也是相对于少的，所以他们可能会共同的聚集在一起，但是目前来讲没有发现他们会主动的和同类聚集在一起去寻求某种合作啊，目前还没有。所以呢，我们好多保护这个海龟的就是保护海龟的组织，它都会把这个小海龟先收集起来，然后把它养到一定大小，比如说养几个月，养一年，让它的壳更坚硬一些，让它的运动能力更强一些。实际上就是绝大部分小海龟，你看有87只都死在了这个都死掉 吧， 可能啊，假设我没有具体说，可能有60只都是在刚出生的头几个月就死掉了，因为在那个时候它是很弱的，所以呢，我们的这个海龟保护组织就把它养到一定的大小，然后呢，它有一定的防御能力，有一定的摄食能力，有一定的逃生能力，以后再把它放回到大海里边。那么这一批，比如说同样是90只小海龟，可能就有20几只能活到它繁殖。这个就是它的存活率一下就提高了好多好多。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呢？就是因为它们的数量实在太少了，如果我们再不加以干预，可能过不了多少年他们就灭绝了。 哎，那我们说的尼加拉瓜他为什么要派士兵来去保护丽龟产蛋，是因为当地老百姓喜欢吃海龟蛋吗？ 海龟蛋作为一种就是额外的蛋白质来源吧，反正他也不要钱，而且呢，这个野生动物盗捕啊盗猎啊这个都是非常严重的，包括我们之前说过那个北白溪，那么也是有士兵来看守的，包括很非洲好多地方那个非洲的地地大猩猩 对 啊，也是有士兵去看守的，这个是没有办法，因为野生动物贸易它已经是成了这个毒品军火之后的第三大国际非法贸易，所以有的时候就必须得借助士兵的力量， 那就说明这个问题很严重了，要不然怎么还会派士兵来去看守呢？ 对啊。 好，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了这个话题，接下来说下一件事儿。哎呦，这个哎呀可不太好啊，现在呢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人类呢也苦不堪言，没想到在动物园的河马也感染了新冠病毒。比利时2只河马呢在动物园感染了新冠病毒，具体的情况我们先来听一下。 比利时安特卫普动物园2只河马最近流鼻涕严重，经检测确认感染了新冠病毒，这可能是全球首次出现河马感染新冠病毒。据报道，园内2只河马14岁的伊玛尼和41岁的赫尔尼恩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动物园兽医表示，据他所知，这是这一物种首次出现感染新冠病毒病例。先前报告感染新冠病毒的动物多为大猩猩和猫科动物。这2只河马除流鼻涕没有其他症状，正在接受隔离，不接待游客，尚不清楚它们经何途径感染病毒。安特卫普动物园所有动物去年接受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几名河马饲养员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并且工作时都戴口罩和护目镜，进入河马园区前要对鞋子消毒。据报道，动物园近期没有饲养员出现感染新冠病毒症状或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 据我了解啊，现在全世界范围已知的新闻报道的感染新冠病毒的动物已经有10种了，算上河马呢是刚刚第10种。就在此之前我们说过什么猩猩啊水貂啊这些东西都感染过新冠病毒，基本上都是哺乳类的动物。这个也很奇怪啊，饲养它的饲养员它没有新冠病毒，那么这个动物园的其他动物呢在之前进行过检测也没有新冠病毒的感染，那这2只河马是怎么感染上的呢？ 没准就是有谁投喂了呗，比如说有一个啊小孩特别淘气的，他把那个手里的吃的就扔到那个河马的池子里边，然后河马吃了以后就感染了新冠病毒。可能小孩就是由于他在家里啊或者外面啊感染了新冠病毒，那么他又咬，比如打一比方吃一个苹果，他给吃了一半，这个苹果实际上沾了他的唾沫星子了，扔过去以后河马一看，有苹果来了，这个我又加餐了，然后一口就给吃了。结果呢，这个一个河马吃了以后就是那么流鼻涕了，然后啊贴一大喷嚏，那个喷嚏飞到另外一只这个河马身上了，然后 一脸大鼻涕，那、这个太难受了。然后我过了两天，这两只河马都开始流大鼻涕了。 哎，我想知道河马流鼻涕会是啥样的。小袁，你见过吗？ 那没有，我反正我要是想象，就跟人类流鼻涕还差不多，一把鼻涕一把泪。 我去北京动物园，每次见河马都只能从那个水面上见到它那两只小耳朵，它很少会把头伸出来让人看看，更不用说它流鼻涕的样子了。 你一跳进去看， 那它流鼻涕它怎么擦呢？ 它就不擦了，上水里边一甩脑袋，这鼻涕不就是到水里了吗？ 嗯， 哎呀，那好难受啊。 对，刚才说到了，我开了一个玩笑，就是说你看不清楚，你跳进去看，真的是有人啊，他就看不清楚，他觉得看不清楚，然后他跳进去看，这是非常危险的事儿。比如说、 这河马攻击性很强的、 别说河马了，北京动物园有一只大熊猫叫谷谷，你知道吗？ 我知道， 他咬过六次人啊。六次 是不是都是人的问题啊？ 对，都是人翻进去，因为那熊猫它出不来。然后我们有一个老朋友叫杨毅，你还记得吧？那个我管他叫二哥。前两天我就见着他了，他就跟我说啊，说这个有一次我上派出所就去赎这个谷谷，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个人翻进来，把他那谷谷把他给咬了，但是这个事儿已经上升为一个治安案件了，把那个人被咬的游客带到了公安局，然后呢，他也到了公安局，就跟因为跟警察都认识嘛，然后就 说你等等。把大熊猫也带去公安局了？ 没有，大熊猫跟笼子里它跑不了，就没带。 哦、 然后 那是把饲养员带去了。 饲养员，我二哥给带到那个公安局了。 为什么带他呢？ 因为他管那熊猫啊。然后二哥就说了，说这个警察同志，您看是关我呀，还是关熊猫啊？然后人就说了，你那熊猫不就关着呢吗？他说那关我吗？人说又不是你咬人了。然后就俩人就哈哈一笑，就后来说这怎么办？说那个先带他看病去，但是他造成这个事故，他得负责任。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好多人 等一下，你说这个事故到底是谁的责任？ 当然是那游客的责任，因为 对嘛，咱得说清楚。 首先你把这个咱们的熊猫或者说动物也好，都是封在里边的，它跑不出来。另外，人家都立了牌子，不要跳进去。就算没立牌子，你也是有常识，你不要进去啊，对吧？因为动物园里展示的动物，你进去就变成被展示的了，对吧？而且呢，就是说，好多人的意识里边，河马就是大嘴、胖胖的、圆圆的， 可萌了， 可萌，可好看了，可有意思了。但是河马、是世界上就是非洲伤人最多的动物。 哦，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个儿大呀，然后它的牙也特别大，而且啊，刚才就像你说的，你看那河马的时候，就看俩小耳朵。有的时候它在河里边，尤其是河边，它又跟那儿趴着。而且河马是一种领地意识非常强的动物，尤其是公河马。可能有的人呢就上河边，我打点水洗脚去吧。结果呢，拿着脚盆一走，刚走到河边，这个河马一看，哟，这小子拿一盆干嘛了呀？然后一下就出来了，张开大嘴，吭吭就一口，结果这个人啊，脚盆就给咬穿了，然后吓得赶紧就跑了。这是一个幸运的人， 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要轻易去挑衅动物， 对， 把他们做成一种玩物，然后来满足自己的一些，比如说娱乐的一些私欲。我觉得这样的话，动物肯定也会有一些抵触和反抗情绪的。 因为很多人他就是没有这种意识，由于这个，比如说一些卡通的影响，他就觉得这个动物本身是很萌啊，他、 就是供我消遣。 对，或者说是我就想抱抱他，他可能没有这种伤害他的意识。但是呢，由于野生动物他对人是有戒备的， 是的，比其他动物不知道啊。 对呀、因为我们在这么几十万上百万年的演化过程当中，我们人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一种捕猎动物。尤其是非洲大陆很多动物，他对人是有深刻，就是他对人的恐惧是刻到基因里边的。那么这个时候他看到一个人过来，或者他就单纯觉得这个家伙跑到我这儿来，我看不爽，因为这是我的地盘，然后他就过来攻击一下，这个很危险。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可能觉得一些小动物啊，比如说好多的这种，咱们在中国西部地区有那个旱獭，有人就嘴对着嘴去喂它食物，这个时候觉得，哎呀，这个好萌啊，胖乎乎的，这旱獭、 那不会传染病吗？ 对， 好可怕。 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可能会把我们人类的疾病传染给它。比如说这个河马传染的新冠，新冠，它有就是传染以后，尤其是你像动物园里的动物还好，我们可以看到它流鼻涕了，我们就会做一些措施，比如说给它打针啊，给它吃药啊。那么它如果比较严重的话，我们可能抢救。但是如果是野生动物呢？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新冠病毒传染给了一个野生的河马，那野生河马它一群可能有几十只，甚至上百头啊，结果最后所有的河马都流大鼻涕了，那河水里全都是鼻涕了，这怎么办呀？对不对？那么甚至更严重的说，可能这一个地区，那么河马又会把这个病给传染到其他的动物， 又传给了犀牛。 对啊， 犀牛传给了 大象， 大象 又传染给了秃鹫。那这一个地区的动物就都遭殃。最后反过来啊，如果所有的动物都得病了，那么 也会传染给我们人类。 是的， 哎，那你说怎么办呢？就在动物园的这两只河马，也没有针对河马的新冠病毒疫苗和特效药啊。 那先给隔离呗，先给隔离，然后隔离多少天，把他们那个门先给关上，不让他出来。然后他要吃东西的话，给饲养员打电话，让饲养员去喂他，不要接触。而且饲养员也要做这个相应的这个怎么说呢？去 就是保护的 防护服啊，或者这个防护眼镜都要佩戴上。那么再给他一些药物，看看能不能就是他好起来。因为新冠病毒，我们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说呢？我们对于新冠病毒的了解也是越来越深。那么不是说他得了以后一定就会死，那么可能过一段时间以后，通过我们的一些治疗啊，他可能会痊愈。 嗯，对，希望啊这两只河马能够早点痊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的话题还是和动物有关系，叫虎口普查。尼泊尔启动第四次虎口普查。 尼泊尔近日启动第四次全国野生虎普查，以掌握境内生存的野生孟加拉虎数量最新数据。这次普查将持续约三个月。据报道，普查将分阶段展开。在第一阶段，政府将派出超过100名技术人员，借助数百部红外感应相机监控野生孟加拉虎的活动情况。其他参与普查的人员包括护林员、兽医和安保人员等。之后，有关人员将分析相机拍摄图像。尼泊尔国家公园和野生动物保护局打算于明年7月29日世界老虎日公布普查结果。尼泊尔曾于2008年、2013年和2018年进行过虎口普查。据媒体报道，近年来得益于反偷猎等保护野生虎措施的加强，尼泊尔成为野生虎数量增加的国家之一。2018年的普查结果显示，尼泊尔生活着235头野生孟加拉虎，相比2009年的121头增幅较大。虎是世界上最大的猫科动物，孟加拉虎是亚种之一。尼泊尔是孟加拉虎的栖息地之一。依照世界自然基金会数据，全球现有约3900头野生虎。 说一说孟加拉虎，尼泊尔呢本次调查的就是孟加拉虎。哎，先问小袁一个话题，你知道世界上有多少种老虎吗？ 那不知道。 你猜一猜，给个数，你觉得老虎有多少种？ 我觉得两位数。 啊，两位数， 那么多， 就是至少得10种以上是吧？ 是的。 哦，来，李维扬，你的答案是？ 世界上只有一种老虎。 嗯。母老虎吗？ 母老虎 还有公老虎呢 啊，来，到底有多少种老虎？ 就是只有一种，其他的比如说像咱们说的东北虎啊、华南虎啊、孟加拉虎啊、印支虎啊，这些都是虎的亚种。 嗯， 那亚种是一什么概念呢？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啊， 比喻成狗。 小袁，你是哪儿的人？ 我是青岛人。 对，你是青岛人，我是北京人。 嗯， 他是甘肃人。 嗯， 哎，对啊，这就是和东北虎、华南虎，哎，差不多这个意思。 我觉得 咱们都是中国人， 你这个比喻不太。还不太精当，这个就像是狗里面有什么拉布拉多呀，有金毛啊，有贵宾啊， 你这个是不恰当。你说的那个叫品种，哎，品种是经过人工选育的，它和自然界的这个是完全不搭边的。 嗯， 所以呢，当然我这个比喻也不是特别恰当啊，就是亚种是什么概念呢？比如说一个物种啊，那它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比如说演化，那么它不同地方的种群可能就会出现一些。不同的特征，比如说东北虎个儿特别大，毛特别长，为什么？因为它生活在这个西伯利亚，包括咱们东北啊这些寒冷的地方，它要想过冬，我就得怎么说呢？我就得又胖一些，然后我的毛又长一些，这样呢，冬天我能御寒。但是生活在南方的，像孟加拉虎、印支虎啊这些虎呢，因为它生活在比较温暖的地带，它如果也长这么长的毛，热死了。所以呢，它可能就会有一些其他的这种，比如说毛短一些、体型小一些啊，更善于涉水啊，那么它会有这些的这种演化的倾向。而经过长时间的这种怎么说呢？繁殖，那么它的这种基因，比如说某一个特性呢，就会逐渐的积累，就会在不同的地区，那么产生一个可能和其他地区有所差别的这么一个种群。而它的这些差别又不足以说。独立成一个新的种，那么，打一比方嘛，它可能在基因里边有100个差别，哎，就可以算一个新种。但是这个东北虎和华南虎的差别可能只有30个，它可你能够明显的看到它有差别，但是差别又不是那么大。这个时候它就被称为一个亚种，而这个亚种啊，很多是存在于这种，就是它由于环境被孤立。那么比如说，可能就是一个，尤其是好多鱼啊，就是小型的鱼。它呢，就是在可能就是在这个小溪里边， 是一种鱼，那么另外一个小溪里边跟这种鱼长得很像，但是它是另外一种鱼，可能他们的祖先啊，这是一片大河，他们祖先都生活在这个河里边，但是由于这个大河变成小溪了，那么以前生活在大河里边这些小鱼的祖先，它就会分成了独立的数个种群，这个时候它就进行了自己怎么说呢，就是在这独立的这种繁育，那么这个时候它有一些特殊的基因就会被积累下来，那么它和其他的种群没有这种基因的交流，就逐渐成为了一个新种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东北虎、华南虎，包括像这个孟加拉虎、印支虎，它们都是虎的亚种，并不是说它是单独的种。 但即便如此呢，这个世界上的虎的数量我们在新闻当中也听了，只剩下3900头的野生的老虎了，这也真的是太少了吧。 怎么说呢，就是这个是一个可悲的事儿，但是由于我觉得根源还是由于我们人类发展和自然环境的冲突。那么你知道虎啊是陆地生态环境里边顶级的这个掠食动物， 森林之王， 算是这个食物链的顶端。 那当年武松打虎的时候有剩多少只虎呢？ 那个时候 那得问武松去。 是的， 这个咱不说虎，就是豹。那么以前在70年代啊，在北京还是有豹的， 在北京的山区， 对山区， 不是金钱豹，就是华北豹， 华北豹，就是金钱豹就是豹的这个俗称，然后但是呢，也是在最近就看不到，但是在山西还有一部分这个华北豹的种群，大概就是我跟那个萌萌他们就是聊过，他们说可能还有300头左右吧， 野生的， 对野生的，因为。怎么说，咱们就回到了这个问题，为什么豹能残存下来，就是因为它体型要比虎小， 对 它的适应能力就比虎强，也它可以吃更小的一些猎物，比如说一些小型的兔子呀，或者小一点的这个食草动物啊，但是虎它对于这个食物的要求就太高了，比如说野猪，比如说大型的鹿、马鹿，然后 丢人 你讲的这个故事好可怕。 对， 但是它如果说它跟你狭路相逢，它会把你当成他的猎物。 大部分情况就是野生动物他会选择避开和人接触，比如说那个咱们还举豹的例子，因为虎这个确实找不到了。那么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在当地做这个豹的一些相关的环境，他相关环境分析还有一些豹的数据的收集，他跟我讲啊，就是隔着2道山梁啊，那豹只要发现人马上就跑了。就是他们在野外根本就看不到豹，只能通过那个红外相机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科学设备来去采集这豹的信息，或者是就捡豹的粪便，我们说白了就叫捡屎，因为我们去野外科考很大一部分精力就是捡屎， 很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捡屎， 因为 简称是 捡 屎 的分泌物啊。 对，然后你可以把这个屎拿回去，然后做一些分子的分析，你知道这儿有几只豹，然后他们是什么状态，他们是公的母的，他们带没带小宝宝，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去研究。那么虎就是由于现在也怎么说呢，野生动物尤其是大型的这种食草动物在野外已经很少了，那么他们就没有食物，结果呢就是慢慢就消退了。 不过回头讲来，我们前一段时间也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过完达山一号，李维扬有印象吧？ 有印象，那只 袁硕可能没有听过完达山一号，它是从俄罗斯来的那只东北虎，在东北那段时间不是还掀起了轩然大波嘛，都进了村了。然后大家来去追这只东北虎，后来呢把它麻醉了以后送去了当地的虎豹国家森林公园，然后后来又把这只虎放虎归山了。其实现在呢，我们看来随着我们在比如说退耕还林啊、环境保护啊这方面的意识不断的深入，而且呢工作也是不断的有成效，其实自然恢复的这个效力啊还是远远要比我们想的更快的。包括前一段时间我们提过的，在很多城市、很多省份，全国14个省啊都出现了野猪为患的这种情况，这个也是侧面的说明其实我们在生态保护这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没错， 所以希望未来华南虎真的还会出现在华南领地，我抱有一线这样的希望吧，也希望有更多地方的一些珍奇异兽都能够纷纷回到它原本的自然界当中的家，然后展现出人与自然和谐的景象。那么今天这期照亮新闻深处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科普作家李维扬以及呢本节目的新闻观察员袁硕做客，谢谢你们， 谢谢听众朋友们，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